给他个座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一到客位呀、啊？ 快去！ 哎，哎。请这边来吧。 怪就可以了。瞧瞧，为什么还要离到上头去呀、啊？ 休得多言短叙。 哎，这你倒来着了。 Bye. 你来看，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来了，这莫非是做梦不成？ 哎，顾老爷，要不是这场大水，姑奶奶也不会到这儿来用功啊。 好福气呀、啊，在这儿当老伴儿，你还穿这么好的衣服，真是好福气极了。 哎呀，是啊，你既然在此为奴，你莫穿这样好的衣服吧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想是你做是什么下贱之事，还不与我跨一匹家啊？ 全家，你反而倒跟我们玩起命来了。 老妇人啊！ 索林能就是赠给他们的。 是啊是啊，你们领过来，领过来。 干什么呀？ 当初打赌之事， 我还记得。 不认输了不是就完了吗？ 如今找家服了， 你们变怎么样啊？ 那好的好，小孩过来。你们 多大了？ 我们五岁了。 好，正好二位大姑。 这位秀的提醒啊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王银秋演唱的京剧《锁麟囊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、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

我跟他辩理，他就打了我一顿。不过我一直跟着他们，我做了一下记录，他们一共买了137张奖票，有5块的、10块的、20的、30的、50的都有。 快门，你这是诬陷啊！ 我诬陷？那天你买大花碗的选票，还有咱们村的老弱病残，他们全买了。 金福，这事儿你干过？ 快走！ 就凭你这一句话，我就可以上法庭告你个诬陷罪。 我还没告你呢，你反倒到哪一把？不信你问大伙， 他妈血口喷人，找死！ 快走！ 别打了， 哥们，你挨打了。 不是， 你 等着 等着。 快走！ 你那100多张选票可起了大作用了，你说有没有这么回事？ 谁告你个诬陷罪？我弄死你！ 我跟你拼 了！别打了！ 就是民主。 Thank you. 半天是为了谁呀？啊，这回好了，你把榜也撕了，明月他爸你也给得罪了，你就闹吧，你就闹吧，你非闹一胳膊绳子不可。 妈，这事儿你别管， 不管你行吗？不管你，你还知道天高地厚啊？ 哎呦，他大叔来了，来，快，屋里头坐，来，快，炕上坐，炕上坐。 站住！ 爸，有事儿咱回家说去吧啊。大叔，你这是干啥？ 今儿啊，咱就把话挑明了吧。 哎呀，爸！ 随心的吧，啊， 爸。 我说石头啊， 大叔， 你有啥意见？ 大叔，我不懂事儿，您多担待。 他还有啥说的呀？他还有啥说的呀？ 对呀，哎，去帮你大娘整几个菜。今儿啊，咱们在一块儿好好的喝喝，就喝这茅台。 哎， 啊， 我去， 大娘您坐， 我们俩去。 哎， 炕里头坐。 哎，我说嫂子，看你还有啥说的？ 哎呦，我还有啥说的呀？我还有啥说的？这么多年，你对我们，现在又把闺女，真不知道。 那 我说啥好了？ 那就啥也别说了啊！ 石头啊，快给你大叔倒上！ 哎，来呀，都端起来啊！来来来，都端起来，咱们共同干一个啊！来来。嫂子，看见了没有？俩孩子都快成家了。 是啊。 哎呀，当初你们来到银杏村，在那银杏树下，小石头啊用个破被裹着，那个时候啊，我都没成想他能活呀。哎，你说咱们这一辈子啊，苦吧苦业，为谁呀？哎，还不都是为了他们呢？ 是啊。 知道吗？ 哎，大叔， 把酒给我满上。 哎， 快。 知道吗？你心里头可得有个数啊，啊，你跟明月的婚事，我要是不点头，你可是白折腾啊！ 他大叔啊， 你对我家的好处，我们几辈子都忘不了啊。 石头啊，你把榜撕了， 我再补一张。 你心里头不服吧？啊， 不服。我想争。 爸，你好好听着。 争？跟谁争啊？争来争去，不就争了现在这么个结果？人呐，这一辈子不管办啥事儿，那都得本分。 是啊，石头啊，你大叔说的话可都是为你好啊，你可得记着呀。啊， 石头啊，满上。 石头，快去，快。 我这个村主任你接吧。 哎呀，他大叔啊，他怎么干得了那个呢？ 干不了，他不有我吗？ 哎呀爸，他大叔你对我们真是大仁大义大恩大德呀。我再给你们炒俩菜，你们爷俩呀好好的唠唠。 哎， 大娘咱们也去走。 石头，石头，石头，一点正形也没有。我问你，你要是当了村主任，你想咋干呢？ 我要当了村主任，先拿洋相厂开动，账目公开，实行股份制。 石头，石头， 哎，哎，慢点，大叔。 我说石头 啊， 你改啥都中，那养虾场啊，可是佛爷眼珠中过的，那是我的一片心血，一大政绩， 改改办法，埋没不了您的功劳。 推嫩了。 不知深浅难过河，瞪眼瞎闯撞脑壳，今日给你一听讲讲，开蒙里顺车辙，上级领导不能惹，后台无人就难享乐，村中的百姓管不得，他们逮着饭碗就想端锅，遇有大事先问我。 你做指挥，我唱歌，我划船，你掌舵，你递尿盆我来拖，时时处处我看你眼色，我当和尚只能敲木鱼儿念弥陀。你是那个慈禧太后垂帘上坐，是一个木傀儡，我是没心没肺没血没肉，没有人格，没有人格。 我说石头，你这不是耍我吗？ 啊，恰恰相反，您呢这是在耍我。 石头怎么说话呢？ 你别拿着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。 爸， 我明白了呢。 石头，石头，跟你大叔赔不是。 妈，我没错， 他们走。 大哥，臭你什么事情？ 咱们走，走。 天是星啊， 是儿不是好歹，不领情。 钱买选票， 这可是违法的呀！这不光我一个，还有呢？ 还有谁？ 邱石大， 不是你血口喷人！ 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！我有凭有据。大红啊！石头给过你钱吗？ 给过，前后两千都快你。 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 那是我儿子的学费，可给田贵治病的钱。 那是折扫，那就是收买人心拉选票。 放你妈的狗臭屁！石头给我们钱是去年秋后，选举这码事儿还没影呢。 举报！ 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，你这个候选人的资格应该…… 等，我弃权。 这个，接下来啊，就由咱们的老村长白万成同志演讲啊，万成。 哎。 来，大伙儿都抽抽啊，都抽抽抽抽抽抽，那个有孩子带孩子那个吃两块糖啊，你反正这么说吧，我这个村干部带干部干的呢，也都30多年了。我刚开始当村干部的时候，那啥呀，咱们村的劳资那才3-4毛钱呢，那时候不过年不过节，不来人不来且，哪家拿粮食换豆腐片，我都得说他，开大会我骂他不会过日子。那时候 老村长，那是过去， 那是过去， 过去 是。按我说的呢，都是过去的事儿。现在年轻人啊，也都不爱听。你反正这么说吧，这么多年呢，我没功劳有苦劳，没有苦劳啊，我还闹个疲劳。大伙儿看着办吧。 好了。这个下面呢，有邱石头演讲啊，石头 来了。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正好 宽，那么宽，一旦西藏光亮，顶天立地奔向天， 向天 奔向天。 我活了84了， 83 就83吧。 投票吧，哎， 投票吧。 乡亲们， 大伙儿可要投好这神圣的一票啊！啊！ 听众朋友，秦皇岛小海燕评剧团演唱的评剧《银杏树下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您继续欣赏黄梅戏《蓝桥会》。这出戏说的是蓝玉莲到蓝井打水，正巧遇上了到蓝桥观景的书生魏奎元，两人见面叙谈，同样的痛苦婚姻使两颗心拉近了距离，他们决心冲破牢笼，追求美满幸福的婚姻，约定8月15再度相会。在剧中，马兰扮演蓝玉莲，夏承平扮演魏奎元。 Oh, 连坐。 我们